张火车票，让他来浙江湖州，我们一家三口团圆团圆。好啊啊，大姨做事情非常地道，带着孩子就够奔火车站打票去了。打票了吗？打了，买了张票给孩子，记住了，孩儿哪天的哪趟车啊，你回头说好了，到站一下车就看着你爸妈了，我让那边去接你。结果呢，这孩子坐着火车啊，到地方了吗？到了。下车之后见着爸妈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呀？爸妈没来啊。来了，不过呢远在千里之外，没弄明白。他不是去湖州吗？火车站一下车就应该看着他爸妈呀，他爸妈来没来？来了，湖州火车站接站吗？那怎么千里之外呀？他问题他去的那一站呢啊，不是湖州，是哪州啊？啊，福州。就这么码事儿，这家长一看没接着孩子，时间一长功夫大了不对劲呢，给老家打电话，大姨说孩子出来了，坐火车吗？买的票啊。你买的哪张票啊？我买的是那个去福州的票啊。怎么去福州我得去湖州啊？嗨，感情他们那儿方言啊，福湖他不分，跟人说去福州，人想那你可不去福州吗？给他买的是去福州的票，他本来要去的是啊湖州。孩子一下火车就傻眼了，哎呦，这哪儿？这是一问人站台，说这是福州啊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湖州。好吗？差哪儿去了？家长这边也知道了，赶紧给这边福州火车站打电话，把这孩子体貌特征描述一番。铁路公安这边得到信儿之后呢，全站寻找这孩子。找着了吗？找着了。孩子倒没走远，赶紧跟家长说啊，你们赶紧过来吧，接孩子吧啊，我们给你找着了。不过呢，追一句，以后啊，包括这孩子，你们一家老小有一位算一位，这普通话呀得赶紧学，是不是？您说啊，要不然的话不行啊，他说耽误事儿啊，还有那个呢，是吧？追尾嘛，这因为没学普通话，那倒没关系。怎么回事呢？福州晚报的报道，这头些日子他们福州啊，下午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，后面一辆车把前面一车咣给追了，追了之后呢就赶紧报警吧。交警来到现场一看，后面那个事故车辆肇事那辆车一拉门，一看是一女司机坐的座位那个地方，一看警察还乐呢，呵呵，哎呀不好意思啊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警察再往车里面一看，哎，我说啊，怎么回事？你这是干嘛？你这做法事呢？什么做法事啊？你怎么满车里头哪哪的这个整个座位上，这个包括方向盘上怎么全是钱啊？全是纸币，一张一张的啊！你看了没有？这一百的、五十的，哎呦，这还有25块钱一张的，哪有这钱？这假的，就那么个意思，开个玩笑，全是钱，整个车里头。警察看直犯晕，哎，我说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没事儿，不是我这钱我得收起来，那这必须收起来呀、啊。那怎么这车里怎么全是钱啊？嗨，你有所不知，要不是这钱啊，还不会出这事儿呢，都是钱闹的。这话怎么说呢？这女的啊，好打牌啊，喜欢这个搓八圈，她这一搓呢还挂点赌，咱说啊，赌博是不对的啊。对了，但是她忍不住，管不住自己，跟一帮朋友啊搓了一宿了，恨不得别说这几把搓的，嘿，手气不错，赢了钱了，里外里算下来2000多。早上起来啊，又继续搓啊，又反正也没输吧，就是赢了2000多。到晌午的时候，简单的扒了点饭，说行了，几位，咱们回头再打牌吧，我得赶紧去我公司瞧瞧去。一天没照面了，开着车就出来了，在这路上啊，一边开车一边乐呀，哎呀，这家伙这辈子打牌没赢过这么老些钱，呵，哎呀，一边开车一边往边上看。看什么呀？副座上搁着他那赢了那点钱，不说了吗？50的、100的，也有20、10块钱啊，啊，反正就一堆票吧。哎呀，看着真是，哎呀，看着，呵，高兴啊！哎呀，跟看着亲人似的。怎么办呢？行了，一边开车一边我呀，把这钱捋捋吧。啊，您倒好好开车呀，不姐，一边开车他一边那数钱儿。 啊，一百的、五十的、二十的、十块的、五块的、一块的，啊，两毛的，嗯，还有毛票呢，就那意思吧，就一张张数数着，哎，一百、五十、二十，多，怎么了？那位说，还用说吗？把前面车给追了呗？你说这不没有的事儿吗？还有那个没有的事儿呢？听说过吗？晨练把命给练进去了，命练。哦，晨练出危险了，明白了。脑血栓不是，心脏病也不是，不是升级病了，纯作的。这话怎么讲呢？成都商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四川乐山市，有一位老张头，张大爷退休之后呢，早上起来起得早，公园里头打趟太极拳，来趟太极剑，嗯，挺好的，出一身汗倍儿爽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找个早点摊儿啊，来碗豆腐脑啊，是吧？来几个包子呀，来点油条啊，这一早晨很愉快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他有那个练友，什么叫练友啊？就跟他一块儿晨练的老哥们儿，其中有一位冯大爷，这冯大爷隔路，人家老张是晨练，人家打拳呐、啊，是跑步啊，是做操啊，老冯不去。早上起来跟老张见了面，哟，老张够早的啊，对，你也还行。那什么，咱们要不然来套拳啊，要不做个操，广播操怎么样？广播体操啊，哎，没劲没劲，你做你的，你做你的，还暗含着有点瞧不上老张。哎呦，这一把年纪了，你看生活真乏味，嘿嘿，看看我，你瞧我的，跟老张说，你看着啊，老冯说了啊，看着你看着我的，老张说，看你干嘛呀？噌，电把拧腰，你猜怎么着？啊！眨眼之间，这老头上树了，这边上一歪脖树，顺手他就上去了，两只手扒这树干，两只脚踩着，蹭蹭蹭蹭蹭蹭蹭，好家伙！哎家伙，身手还挺敏捷的。底下年轻人也跟着看着，说：“跟这老张说，他行吗？”我说：“这么大岁数怎么上树了？”哎，没事，他天天这么晨练，这对树也不好啊，是可说呢，说过他不听啊。老冯，你当心点，没事儿啊，你看我这天天来，多话音刚落，你再怎么着，这老冯啊打树上掉下来了，大头朝下，这脑袋啪就磕地去了。哎呦，大伙一看坏了，赶紧的，耳朵里开始出血了，赶紧，这是重伤，赶紧送医院。到了医院躺了那么几天，人是一直没有醒过来，直到最后，很不幸，这人呐走了，没有的事儿吧？晨练，练什么不好？练上树，结果摔死了。再说啊，这就涉及到感情问题了，哈哈，这是感情问题。两口子原先是两口子，后来呢，俩人觉着没法过了，那就不是两口子呗。分道扬镳呗，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啊啊，和和平平的分手嘛，是不是？好好的来，好好的去嘛，是不是？这东西他两口子他没辙的事情，谁成想，好嘛，这位是大闹航班啊，真事儿。这头些日子打广州飞洛杉矶的南航的航班上头，大伙儿都跟着坐着。那个因为这个长途的跋涉呀都挺累的，是吧？有的睡觉的啊，怎么着啊，冲盹的。哎，突然之间就听见后排有一男的起先是长吁短叹，哎长一声短一声，那就说这怎么了，这是为什么呀？紧跟着就听这人在后就开始说了啊，行了想开了啊，人生不过如此，各位啊，不活着了啊，而且来说啊，不单是我不活着了，大伙一块儿，咱们要死啊，一块儿死。您说在飞机上说这个，他倒不是急了不急了，大伙听着这难受啊，说什么呢这是？赶紧找空乘，您赶紧看看去吧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姑娘到后面一看呢，一男的喝了，满嘴喷着酒气。我说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心情不爽，我跟你说，真的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为什么，先生？您别这样行吗？您这么极端啊！咱有话好好说。我没话说， 我告诉你，用手啊往边上指，我简直的，我就是跟他。边上坐着一姑娘，这脸色也不好看，而且呢低着头垂着眉毛，也不看这男的，像那个这人支棱八翘的跟那儿拿那手，还对那姑娘指指点点，人家不干呢。可这女的呢不言语不说话，把头一低，就仿佛没看见似的。哎呦，这空乘觉得怎么还有这事儿？哎，先生您别这样，您这个您认识人家吗？我认识啊，我太认识了，我们俩过了好几年了，夫妻哦。这时候那姑娘把头抬起来了，钱啊，什么什么钱，谁的钱？不是前夫妻哦，感情这两口子呀商议着离婚呢，真的过不下去了。这男的心里难受，一上飞机就不痛快，就蹲喝了几口酒，借着酒劲儿，嘿嘿，飞机上的人家撒上酒疯了，呵，越说越气，是破口大骂。哎呀，整个机舱里边让他弄的是乌烟瘴气，谁也惹不起他呀。他说了要死咱一块死，谁知道他要干什么呀。哎呀，这个机组一看这不行，咱们报警吧。赶到这飞机降落下来，不到洛杉矶吗？一下来啊，人那边美国那边赶紧来了一特殊待遇，是吧？谁都没请，单把这男的喝酒这位啊，要跟媳妇儿打离婚这男的啊，请下飞机走吧，说的说的去吧，犯法了，你想想，威胁了航空安全，那能是小事儿吗？还有那个呢，小两口，也不是小两口，就没结婚的，谈恋爱的。法制晚报的报道，这孩子岁数也不大，90后，男的骑了个摩托车，带着女的呀，走，鼓楼那边买鞋去，倍儿高兴，玩了一下午。哎呀，心说你要是只身在外，你这么漂亮，我可是不放心。怎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给你这个，手里面拿出一防狼喷雾剂来，其实那东西简短截说就叫辣椒水，喷的眼睛上辣蒿蒿难受啊啊！给你这个，以后碰坏人冲他喷，听见没有啊？行，没问题，这就完了呗。不过骑着摩托车带着女朋友，这小伙子又来至在西单附近。那个时候啊，就开始到了傍晚5点来钟，擦黑了。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啊？突然之间跟那姑娘说，把那个防狼喷雾剂给我，你不是给我的吗？是你先借我玩会儿，这有玩的吗？这哎呀，没事，拿拿来，拿过来之后，冲那个就是他附近啊过了过去的公交，后来看了看，数了数，前后608109102好几趟公交，就隔着人那窗户玻璃往里面呲儿啊噗啊啪，往里面喷这防狼喷雾剂，里面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哎呀哎呀，我天哪，哎呀，是喘不了气儿了。人说没招没辙，怎么这谁这是？后来当然报警了，警察把他逮着了。干什么你？哎，我没什么别的意思。你对这公交车有什么意见吗？没什么意见，我就是好奇，我就是玩，好吗？玩进去了，抓起来了，不是吗？还有那个呢？哎呦，这个两口子为了什么呢？嗨，说是两口子，现在啊估计也够呛了。本来是要结婚，小两口嘛很幸福。可是呢，最终是因为一起飞来横祸，也不能叫飞来横祸，严格的意义上讲，跟这俩人，特别是那姑娘，有着直接的关系。但是他的直接的后果是这小伙子倒了霉了。那说这都前前后后谁跟谁怎么都不挨着，您听我是慢慢道来。话说浙江宁波，这人啊不是宁波人，小姑娘呢是福建的，但是家里头父母亲在宁波，小姑娘20来岁，23吧，这小伙子33，俩人差10岁。小伙子是上海人，在上海还有一小店，这俩人结识就是因为这小店。这男的开着小买卖，不是吗？一来二去呢，这小姑娘老来啊看一看，有时候呢还过来帮忙。哎，这小伙子觉得这姑娘你看岁数不大，挺懂事儿的，嗯，交往交往吧， 一来二去俩人好了，谈了恋爱了，后来呢正式确定了关系，说那咱就见见两边的老家吧。于是呢这小伙子啊开着车就专门给这姑娘买了辆车，是小伙子出的钱，但是呢这车在这姑娘的名下，平时是小伙子开，这姑娘啊有本儿，但是手艺可不怎么样。那么平常呢小伙子说咱们一块儿去看看未来岳母吧岳父吧，那么这样的话呢这小伙子开着车带着这姑娘就来趟余姚。那么平时呢他们都在上海上班，这是去年五月份的事情，俩人商量好了，520不是吗，520不是表白吗，啊这个咱们俩就别表白，咱都表白完了呀，咱们就剩下办事儿了，520咱们结婚领证去。那个520之前高低咱得回趟余姚，得跟家里说一声啊。就这样五月初，去年五月初啊，小哥们开着车带着女朋友一块回了趟余姚，在余姚住了两天之后呢辞别了岳父母，俩人开车够奔上海而来。但是呢之前头前这几天啊，这小伙子可没闲着，又是见朋友见客户，跟这个姑娘他们家人呢也是有很多的应酬啊交往，又是吃啊喝什么之类的哈，反正是没少折腾啊。但是这几天的弄乏了，哎呀一上路这困呐，哈哧连天的，你说怎么办呢，这路也不短呐，这个从余姚开车咱们回这个上海嘛，哎呀不行，我这个可能够呛坚持不住了，别回头我开着车睡着了。跟这姑娘说要不然你开吧好吗，你就反正大直趟你这么开呗，奔上海开，你会开吧，我会开我有本，你甭管了。小伙子坐副座，姑娘啊开着车，开着开着这个睡虫子上来了，睡意朦胧，小伙子呀睡着了。睡着睡着在这个梦里头啊还做梦跟这姑娘啊俩人结婚还娶媳妇呢啊，梦娶媳妇倍儿高兴，呵俩人穿着这个西装啊婚纱什么的啊走进婚姻殿堂，哎呦周围众宾客大家纷纷的祝贺，小伙子特别的幸福啊，在这个婚礼现场的那意思还要表白一番，这都是梦境啊啊，那什么那个看着姑娘那个谁谁谁谁啊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啊，我们终生为伴你看怎么样啊，这意思就是姑娘得答应一声啊啊，姑娘就傻愣愣的在梦里头傻愣愣的看着自己的新郎，看着看着突然间小嘴一张啊，就这一嗓子，小伙子哎醒了，醒过来这瞬间还合计呢，你说这结个婚我就问你一句愿不愿意嫁给我，你是愿意你就说是愿意，你叫唤是啊什么呀，有什么好啊啊，我也得啊了，怎么呢，眼前啊就看这车呀不对了，咱们说这车行进的方向是应该大头冲前吧，没有，这辆车现在当时正行驶在这个杭州湾跨海大桥上头，可是这车可是车头没冲前，打了横了，哎这怎么回事，小伙子当时反应过来了，出事儿了，这啊这嗓子不是在梦中，现实当中我坐我边上我女朋友喊的，这车出状况了，情况紧急，千钧一发之际，这小伙子就来得及喊了一句快点刹车，耳轮中就听的拖，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他就完全没有知觉了啊，不光那时候没知觉，等到他被抢救过来醒转过来睁开眼睛之后，发现下半身还是没有知觉啊，伤得这么重，对呀，俩人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上头出车祸了，这车也不是怎么开的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，这姑娘啊是不是这驾驶技术潮一点，直接就撞护栏上了，叮嗒就折了个了，这车后来呢后来就送医院了呗，姑娘伤得倒不重，但这小伙子伤得很重，没说吗，他是颈椎受损，这样的话落下了终身残疾，一辈子得躺床上让别人服侍，哎呀才30多呀，大好年华你说怎么能出这个事儿呢，岂不是 飞来横祸吗？事情发生之后啊，这姑娘也是特别的后悔，哎呀，终日理事以泪洗面，陪在小伙子身边一遍遍的跟他说，亲爱的你放心，不要紧的，没事，咱俩人感情还在，我这辈子就是你了，我一定要照顾你到老，我给你养老送终。小伙子听这话心里面啊，哎呀，这个说不清楚一种什么感觉，是一方面很温暖，再一个呢，但是想着你看你这二十来岁你跟着我，那就不就废了吗？那意思啊，你要是将来你真觉得你熬不住了，你受不了了，你不愿意照顾我了，我也能理解，到时候你去寻个人家是吧，你去找份工作开始你新的生活，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这话是没有出口，那意思呢，等过些日子，他是当时还在 ICU 呢，重症监护室呢，等我从重症监护室出来，咱们一切安顿好了，咱们再谈不迟，谈吗？再也没机会谈了。为什么呢？等到这小伙子打从重症监护室出来之后，转至在普通病房，您猜怎么着，这姑娘自此失联了，蒸发了，消失了，她母有了，找不着人了。哎，小伙子一看这怎么这样，后来一打听，不单人没了，车都没了，把他送他那辆车也开走了。小哥们说，你说我这心里头，当然我是能理解你这样的，你说我就是一废人了，当然也不能这么说是吧，我得好好的养病，我得好好的这个将来努力能重新站起来，可是你这么干你也太绝情了吧。在那之后呢，后来家里人一合计，关键的问题在哪儿呢，姑娘不对啊，是这个本人小伙子给抛弃了，不是那个车是他开的。他开的，如果说认真的说起来，由于你驾驶上出了问题导致交通事故，对你的同车人造成的损害你呀、啊、得赔偿损失。于是乎这一家人家一合计之后啊，嗯，把心一横，得了，也别说什么情，也别说什么爱了，恩恩怨怨咱们呐，嘿嘿，法庭上见报，打官司告状要索赔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您内。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发现父母做的饭菜没有那么可口了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发现父母早已跟不上你矫健的步伐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当你猛然抬头时，发现他们的头上早已布满丝丝白发。 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 百善孝为先，尽孝不能等。有很多希望，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，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，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，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，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，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，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，可以闻得到青草香，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，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。环保，知行合一。 小公益，大文明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 古筝曲《高山流水》，清新淡雅； 二胡曲《江河水》，汹涌澎湃； 古琴曲《流水》，绕梁不绝。 水是美之源泉， 珍惜水资源，让美